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转4级，最高气温2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试。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心情放个假，北京时间2018年的9月26号11:33的25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让心情放个假， 哎， 让快乐出发。 嗯，是的，我们今天放飞 啊，有很多种方式打开的模式。今天打开模式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超级达人， 是的， 资深的这种京郊周边的超级 GPS， 那必须的。 他要一去， 嗯， 基本我们就是吃穿住余购游全包了。 嗯哼， 就是他非常清楚那个地方哪里好，哪里有待完善。 对对对对， 对吧？ 嗯，来自一村旅行的资深达人领路人嘉瑞， 欢迎瑞。 大家好，中午好。你这一介绍我， 出 了我先脸着地了。 没有，就确实是这样的。嗯， 对啊，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比如京郊的好朋友， 嗯， 国内的好朋友，像张波啊、嘉瑞啊、丽丽，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棒的。除了朋友，还是旅游圈的达人 啊，那必须的嘛。 今天说到北京京郊啊，过那个春节，不是春节的，这个国庆期间呢，如果大家真的是不能去外边玩， 嗯， 北京周边一走，怀柔、密云、延庆也是相当好的选择。 那是肯定的， 对吧？ 这些，尤其是现在到了北京最好的时节， 对， 金秋10月、9月啊， 是啊， 对，又可以赏夜了，是不是？ 山啊，水啊，然后呢，各种的景色等待大家去采撷。今天亚瑞，咱们主说哪几个大区块？ 嗯，老调重弹啊，但是有新玩法。 新玩法、 怀柔、密云、延庆 这仨地方，哎，猜着了，基本这仨地方，怀柔、密云、延庆。 哎，你还别说，延庆我真没去过。 哎，延庆今天重点说哪个区域？延庆的话， 咱们说延庆有一个民俗村子叫石峡村。 石峡村，延庆石峡村。 这个， 怀柔呢？ 怀柔那个九渡河、六渡河那边， 哦， 海镇。 密云呢？ 密云，咱们说那个金婆罗村。 金婆罗村、有很多的民俗文化， 是的， 有很多的宴席等待大家去品尝和感受啊。 对， 让心情随着嘉瑞一起快乐出发。简短的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嘉瑞精彩的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每当过节呢，火车站呢都非常的忙碌。北京现在有三个火车站了啊，北京站、东站和南站，还西站，对不对啊？ 对， 三个，没有东站，东站已经取消了啊。新三个火车站，十一当天迎高峰，十月三号后或适合错峰出行。十月三号之后， 这个已经是大家给大家一个友情提示了、 对对对。 昨天呢，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国庆黄金周铁路运输从9月28日到10月7日为止，一共是10天。那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1168万人次，那同比增长了19.9万人，增幅达到1.7%。 对，每天平均116.8万人。 对。 国庆假期期间，中长途客流以哈尔滨、沈阳、青岛、大连、西安、武汉、南昌、上海等方向为主。预计发送大概是500万人次啊，同比增加4.5万，增加0.9%。京津冀短途客流以唐山、天津、石家庄、秦皇岛、邯郸为主，预计发送旅客663.9万人次，同比增加了15.5万人，增长2.4%。 是的，其中呢，10月1日当然就是出行的高峰期啦，预计当天发送143万人次，同比增加了4.7万人，增长幅度达到3.4%。那北京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514万人次，出行高峰会集中在10月1号那天。 这天、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做好准备啊。 是的，具体例子啊，北京站长安街边上，北京站预计发送137万人次，增幅0.7%。10月1号为高峰期哈、预计发行的人数大概是17.2万这一天啊。 对，还有像北京西站是197万人，然后北京南站是180万人。现在好像西站和南站会比北京站要多。 是的，高铁集中在南站吧。 对对对，好吧，那这个增幅都是不少的，三个站全都是十月一日那天是高峰期。 是的。 那为了方便旅客十一黄金周出行期间呢，这个北京铁路预计会加开列车23对，其中高铁动车组8对，分别开往齐齐哈尔南、秦皇岛、德州等方向。 是的。那国庆期间，北京铁路局在京广铁路、京沪高铁、秦津高铁、石际高铁、京津城际、京宝铁路等方面的运行度基础之上呢，还会根据客流的情况和预测，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增加运量运输的能力，最大限度的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哈。 是的、 想必这几天10天的时间哈、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很辛苦的哈。 但是呢，提前也是做足了准备，就是为了大家能够方便和快捷的出行。 刚刚在楼下跟嘉瑞聊天的时候，还感叹这个高铁圈缩短了我们生活圈， 真是， 是不是？ 这4小时生活圈都已经扩大好多范围了。 以前去趟南京多远？ 就是啊， 现在4个小时。 以前我真的是毫不夸张，我那个南京到哈尔滨，就这一趟车，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动车呀之类的， 没有， 只有 K 字头快车，要坐24小时，整整24小时。 我的天！ 我的天哪，买不到卧铺的时候，大家可想而知有多惨。 坐着 啊，能坐着就不错了，坐24小时，我觉得那真是挑战极限啊！ 这个我们的高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哈、谢谢高铁的展现啊！ 真的 是的。第二条来看一下这个北京东城啊，年底前要改造200座公厕，配备感应厕纸机， 这个 如厕的体验升级了， 不错的。婴儿打理台、抗菌扶手、自然通风、自然采光。日前的东城区2018年厕所革命提升改造工程当中的9座样板间竣工亮相并投入使用了。那有记者了解到，今年11月底，东城区还将采用互联网加以商补厕的形式，为公厕安装感应厕纸机，实现提升公厕厕纸免费供应。今后这一技术有望在全区范围内公厕推广。 还没感受过 感应测试机是什么？ 感应测试我 这出来。 对对对对对、哦，那个还是挺好的， 很方便，也很节省。 以前对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哈，可能会无限量的拿测试、 嗯， 这样真的非常不好。 是的，而且在此基础之上，东城区还按照一测一设计的要求，形成测改的初稿方案，对空间的布局、坑位的布局、功能外观等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 嗯， 还邀请了社区的居民、人大代表、责任规划师、街巷设计师等专家座谈拍砖啊，这个方案定了啊。经修改完善之后呢，形成设计方案，并在各社区进行一个全面的公示啊。 嗯，是。那在绿色环保方面呢，这些样板间是采用了石墨烯发热技术、 哦， 让居民冬天如厕的时候也不再感到寒冷，这个非常棒啊。地面呢不会再结冰，有效节电30%的前提下，实现了公厕的冬季不冷。 嗯。 还加开了什么厕所天窗啊，安装低位排风等等，去增强自然通风和采光，缓解这个夏季闷热的问题。 是的，预计呢，2018年之前已经完成近300座公厕的改造，今年将对335座公厕进行改造，年底将至少完成200座公厕的改造提升任务。2019年再改造公厕227座，2020年改造公厕478座，3年完成全部工作啊、公厕的改造和升级，非常的非常的棒哈！我觉得大家去景区玩的时候，去一个公园玩的时候，如果如厕的体验好的话，印象就特别深刻，加分体验啊， 是吧？ 是的，是的哈、啊，东城区的改革非常的多了。 是的， 再关注钱塘江那个事儿。 钱塘江官潮又来了，钱塘江官潮26日起，也就是今年迎来最佳的官潮期，总体是逊于往年的。 这是有什么说什么，实实在在的哈。 是的。每年的农历8月半，钱塘江潮涌是杭州独一无二的景观。 杭州 对今年的观潮节呢，从9月22日起到10月1日，按照以往最值得期待的应该是8月15以及8月18这两场。 好， 对， 这个25号的上午10点半，三艘摩托艇从钱江四桥附近出发，一路往美女坝，江风是非常。 以及8月18这两场。 好， 对， 这个25号的上午10点半，三艘摩托艇从钱江四桥附近出发。一路往美女坝，江风是非常大的， 对， 流速很快，潮涌不是像往年那么的汹涌哈。 对对对， 昨天水文信息网上观潮指数全为1星，与往年相比稍微逊色了一些，但为潮水而来的人流还是如之大。别看今年潮水不大，但流速还是很快的，对江堤两岸的冲击力是不小的啊。 是的，这个即便如此呢，钱塘江潮还是值得大家一看啊。预计9月26到28日会迎来一个最佳的观潮期，像海宁大缺口、盐官、老盐仓观赏性是最佳的。杭州下沙大桥以东较宜观赏。 下沙大桥。 对，下沙大桥。那涌潮并非是全天可以赏，每天抵达的时间也不相同，大家一定要算好了。 好的。 这9月26日起呢，大约是正午10分经过海宁大缺口，3个半小时之后涌到了这个杭州的九溪。每日行程较前一天要推迟个3到40分钟。据预计，最佳观潮期杭州是多云的天气，还是非常适宜观潮的。 杭州也离得咱们变得很近了，因为高铁的开通， 对 对吧？5个多小时就到杭州了，很方便哈。最后一条来自于埃及的消息哈，埃及有4000多年前的古墓，想想4000多年前的古墓里边是什么样子，构造是什么，里边都有什么人哈。首次对公众开放，如果最近去埃及的朋友可以感受哈。埃及文物部日前在首都开罗以南的叫做南塞加拉地区，为埃及王国古王国时的一座古墓举行了开放的仪式。这是古墓自1939年被发现以来首次被公众看到。 哇，是的。那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法瓦奇里告诉记者说，这座古墓位于埃及的吉萨省塞加拉地区，古墓主人叫做梅鱼。 梅鱼 在古埃及第六王朝末担任大臣。这个古墓呢，是1939年由埃及考古学家扎基萨阿德率领的埃及考古队发现的。 是的，据这个瓦奇里介绍说，这座古墓拥有一条狭长的墓道和6个墓室。梅鱼的儿子、孙子也葬在其中。壁室的这个壁画上呢，会有墓室主人在丛林狩猎和钓鱼时的场景。其他壁画展示的像收获、烹饪、杂技、舞蹈等场景。此类壁画在第六王朝之前没有在塞加拉地区出现过，非常的罕见好奇。 对，非常的丰富啊，瑰丽。这个，一切都是丰富多彩的。 是的，是的。 生活活动。 希望大家在去埃及的时候呢，古墓这方面有一个新的体验和提升哈。时间呢，来到11点44分的时间刚刚好，要留足时间给我们的嘉瑞哈。到底延庆密云怀柔有新的玩法呢？ 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嘉瑞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大家好，我是嘉瑞。2015年，有的朋友在旅途中收获了爱情，有的朋友收获了友情，有的朋友收获了亲情。那在这里，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在新的旅途中，找到更真实、更快乐、更美丽的自己。我会继续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旅行的故事、趣事和玩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爱旅行，爱户外，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小山村，蓝天白云，五湖歌唱，人们辛勤耕耘，还是杏花坡，坡上牧羊群，最乡情，最乡音。 我就觉得特别感叹，我也学过几年声乐，有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民歌的这个嗓子还真的是挺有感觉的，特别适合唱这种接地气然后反映老百姓生活的一种大山大河的歌曲啊。 对呀、啊、这个而且刚刚过去首个中国农那个丰收节嘛， 是的 是 的，没错， 对，要有这样的歌曲相配，我觉得就更加合适啦。 是在这期节目安排之前，我们的监制啊龙哥说要做一期走进农村的节目，走进郊区的节目，硬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哈、啊、然后我们请到了一村旅行的嘉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合适。刚刚我们说过了，要说延庆、密云和怀柔排名依然不分先后哈、从何说起，怎么到达，大家都很清楚哈。那个先说哪个，嘉瑞你来决定。 咱们先从近的开始说， 近的开始说。好的， 近的就是最近就是怀柔了。 怀柔， 对， 离海大， 距北京60多公里就到了。 是的， 对， 怀柔也很方便哈。就从咱这儿唰就过去了就完了。京城是京城吧？ 京城高速， 京城高速， 京城高速啊， 十几口来， 13出口 、 哇，就记得这么清楚， 很近、如果不堵车，1个小时差不多， 一个小时就到， 是不是？ 到怀柔城区嘛， 是的， 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大概也就20-30分钟。 怀柔也不小，我开过车，密云我也去过，延庆我也没去过，倒是跟道儿一样，没去过延庆哈。怀柔现在有什么新的玩法？老景点还是在那里汹涌的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怀柔那个景点好像是大家都基本上玩遍了。 是的，是的，有没有新的玩法在怀柔的部分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就是从南方过来的，流行一种叫泡民宿 、这是一种新的玩法。 最著名的就是南方的莫干山嘛。 对， 上海、杭州啊，到了周末开车就去莫干山去度周末泡民宿， 就找一个民宿待着。 对，但是现在咱们那个京郊也逐步的把民宿这一块大家以 主题化、个性化， 主题化， 对，而且现在很正规， 非常正规，然后都是星级的标准， 对， 然后建筑非常独特， 是的， 等于是你到了一个山村里，大山里，有河流，有山村，有那个小房子，有大爷大妈，有牛有羊，突然之间呈现 拔地而起一座建筑， 对， 鸡鸭鹅狗猫全来了， 全来了，开会， 非常好，非常好， 是的，怎么了，周托？哎呀。想当年我也在村里长大的，听到刚那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时候听李双江啊， 特别亲切哈， 歌颂老师的歌，那是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哈。现在就说农家乐啊，什么民宿啊，我这个概念跟人不起来了，跟不上速度了。我以前认为那个民宿那就是蓝格， 农家乐， 蓝格的床单，红格的床单，女的配红的，男的配蓝的。然后呢？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招 招待所 啊，类似那种 那时候你这个有小院，然后吃用个火柴火那个大锅一起做饭。现在是不是都已经不是这个样了，佳瑞啊？ 我从事京郊这个行业，大概包括以前加上玩啊，全部很早之前就是爱在京郊， 爱在京郊， 就是说，周末就跟朋友去玩去了。 是的， 对 啊。然后那会儿的农家乐呢， 是这样的吗？ 是，就像你说的。 哦，周驼，你说的还没错。 很个性化的床单啊，碗呐、桌布啊，根据自己的。跟自己农家院主的喜好来去定， 很主观， 很主观， 对，很主观。 哦，李大婶和张大爷不一样， 对啊， 不一样。 烧的柴火，家里面就那个小院里面都是砖头，然后那个房子也比较破败，养几盆大花，破败， 就比较朴素，比较朴素。 对，不是，他有闲置的，我说那闲置的破败啊。 是现在的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嘉瑞？ 从去年的民宿的兴起，其实在中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是啊， 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各个旅游委觉得要升级了， 对对对， 城里人逐步有车了，去开车去那个郊区去玩，然后统一做那个白色的床单，写着比如说怀柔旅游、密云旅游、延庆旅游， 标准化了， 对，标准化。那会儿就是统一的去收，标准化有统一的去洗，再发放给大家，也是为了让大家去那个就是提高生产力嘛。 印象比较深刻， 对， 现在都改成这样了。 对，那是之前是那样的， 现在呢？ 现在又不一样了。 现在的阶段是之前还会有一些保留，但是逐步都在升级。 哦， 如果升级就是五星级的、星级的 民宿， 四星、五星级的， 真的是充满了设计感。我觉得 设计感 是现在很多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说过五星的民宿啊，不管是名字的这个小院的起名啊，然后装潢啊，配套的服务，还有管家给你做面，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 对，山楂小院、苹果小院， 对，是的，是的， 对，樱桃小院什么的， 特别好。那怀柔，关于民宿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点？或者 刚才我讲的那个渤海镇的六渡河吗？ 渤海镇六渡河啊， 怀柔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红鳟鱼， 是的， 红鳟一条沟，这是怀柔最早印入城里人的眼帘的这么一个民俗和吃鱼和住宿的地方， 没错， 是的，而且很近嘛，它是在雁西镇。这红鳟一条沟。那么现在呢，雁西镇随着逐步的这个人流分散，那么打造，比如说咱们的渤海镇，渤海镇的六渡河村，六渡河村呢，就是渤海镇的三渡、六渡、九渡，整个一条都市，实际上最核心的板栗啊，板栗之乡就是在六渡河。 原来在这儿呢， 栗子， 还有栗子啊。然后它这边的栗子呢，年产值达到了百万亩， 很有名的。 各种地方都需要这儿的栗子。 就是我问一下，什么果楼啊，那些地方炒的栗子是不是都从那边进呀？ 有一部分，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其他地方的栗子。怀柔的板栗， 那它这个栗子是发到哪儿的呢？那还有 当地消费还是 一部分当地消费？当地的民俗在开发一种叫栗子宴。 栗子宴 啊，栗子宴，然后呢，对，供大家去。还有一种就是包装了，出口了 啊，对对， 比较多， 还真是做这个 真空一下什么的， 对， 非常好吃。 一到怀柔，肯定栗子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表象。刚才说栗子宴啊，是不是有很多用栗子为主料，其他为辅的东西？ 有栗子馒头之类的， 红烧肉栗子，什么鸡 块？有栗面馒头， 栗面馒头， 对， 还真有， 真的有， 是把栗子磨碎了之后和到面里，是 对， 黄色的馒头吗？ 那 有点发褐色的 啊，褐色的馒头，哎，好香， 好香啊！ 还有什么以栗子为主的主菜，在六渡河那块吃的话， 板栗炖柴鸡啊， 板栗柴鸡， 对， 板栗红烧肉， 对，板栗红烧肉啊，因为栗子主要是炖，因为它口感比较硬嘛， 是的， 对， 炖在菜里非常香的，而且它怀柔的板栗有一个特点，它特点是它的个儿不大，然后那个比较甜，糖分比较高， 太好了， 营养价值比较高， 是的，栗子反正就是你要扒这个皮儿也是挺费劲的。 哎，问一下，现在好多采摘栗子可以采摘吗？问一下， 可以采摘， 可以采摘，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为什么呢？ 那毛栗子是扎人的， 毛栗子，毛栗子，毛栗子嘛。栗子是包裹在它的一个外皮外头，有好多的那个刺。 对对对， 所以你要离远一点。要不一抬眼哇， 是 扎到自己了。 它那栗子长得跟红毛丹一样， 我 一看，哎，这是个绿毛丹吧？ 是， 一抬头啪掉下来， 哎呀。 几月份采摘比较好呢？你比如说 11前后吧。 正好 现在可以去采栗子。 大家可以抽一个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忙的，不是1号、2号、3号人难免会多一点。4号去，对不对？4号待一待。 4号的话可以去那边去休息一下，然后去看看那个栗子的硕果。 硕果。 然后尝尝那个咱们的那个栗子叶。 是。 然后包括它有些民宿。 啊，还是比较有特色。 这是怀柔部分是吗？ 对， 有什么名字或者特色，跟我们稍微说说呗。 比如说渤海镇吧，咱们先说六渡河。六渡河村呢，有个叫老木匠的民宿。 老木匠， 老木匠， 他那个地儿全部都是、 这个、推荐过。 对，嗯，推荐是吧？他那个民宿主是一个60多岁的木匠， 真的是、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情怀。民宿都是有情怀的，有温度的。所以他就是把这个，你会看到很多装饰都是他自己做的。 自己弄的， 很有意思。 对， 自己弄出来的。 四合院形式的民宿， 爆花。 四合院的民宿， 对对， 还挺大的呢。 哇， 这老 木匠 是老爷子还是老？ 应该是老爷子。 老爷子， 老爷子， 对。 老爷子现在就是主管这个民宿呗，天天在那儿待着。 对，天天在那儿待着，然后他自己家里人也在管。对，他的主要还是做手工，喜爱这个 爆花， 这是他的那个不单单是手艺，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生活一部分， 对吧？就像那个擦鞋的下阴天不擦鞋的难受，就皇后那小品一样的感觉，手艺人匠人啊， 对， 就是住到这个老工匠还是什么来着？ 老木匠 那个民宿当中，饮食也是跟怀柔相接的，还是他有自己这个老木匠 自己 独创的，还是什么样的？ 他们其实每一个民宿 都有 自己的独创的 哦， 因为就是每一个做饭的这个阿姨，或者是他的厨师，他肯定是 当地的， 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家人做的，也是自己家常吃的家常菜， 是、这个特别好吃， 对， 那个山菜一拌一炸，然后面是手擀的，一揪，哎呀，那个感觉真是好， 来点什么菜团子呀， 对呀， 铁锅炖个柴鸡呀， 立面馒头啊， 对呀，再整个炒个什么鱼啊之类的， 对对对，还有红尊金尊一上，哎，到底那红尊和金尊的口感有什么质的区别吗？嘉瑞， 我觉得是没啥区别， 我也是尝过， 红尊烤的多， 哦， 金尊刺身多， 哦，刺身， 对。 其实红尊现在我看那个红尊一条沟，好多它都是一鱼几吃那种， 对， 它有烤的，有刺身 的， 炖的， 对，有垮炖、红烧， 是的，反正北京郊区呢，延庆、密云和怀柔这些地方呢，吃的是相当的丰富哈。在城里呢，也能吃到类似，但是不能吃到正宗，对不对？ 没错。 时间关系，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怀柔、密云和延庆好地方、好风光的分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嘉宾、好嘉宾哈，来自出城旅行的嘉瑞，带着我们一起去怀柔、密云和延庆去感受美丽的十一风光。如果您的十一没安排过来啊，是加班也好，像我们加班哈， 对对对， 也可以加完班之后去，你去吧。 我是别想了， 没事，你好好工作啊。下面马上回来。 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紧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风格都非常的好， 嗯， 密云、怀柔都有当地的歌曲， 是的， 对吧？不管是在景区，在农家院里一放这歌，特别来情绪，青山绿水立现眼前。 对啊，这延庆一听不行啊，我也立马我得做一个， 赶紧整一个啊， 赶紧整一个。 延庆没搜着啊，你们赶紧整一个 啊对，赶紧做个歌。 对，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带着我们一起去玩的是出城旅行的嘉瑞，欢迎嘉瑞， 一村旅行， 我们出城玩啊。 嗯，对。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怀柔、延庆和密云。刚刚说到怀柔的这个非常有风格化的六渡河 九渡河， 对对对，说到那个板栗呢，还有那个老木匠的这个民宿，是让你觉得非常亲切哈。 是的， 其实我想问一下，到了密云，到了晚上的时候，入夜之后，大家一般怎么度过呢？嘉瑞，你有没有带着大家去感受，比如团建的时候啊，有没有怎么度过？一般到了晚上， 到晚上 啊，晚上的时候， 年轻人啊，就是如果是城市里人来到一个地方，年轻人 小院里面坐， 小院里面聊天、 聊天、攀谈啊，是是是， 就是围炉夜话， 围炉夜话， 哎 啊，是不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出去溜达的？不建议哈， 对，很黑了已经， 很黑了已经哈。哦， 那个真的是在山里面吗？ 就山里面 啊，一出门就是大山，然后一些林子什么的， 对，然后很黑，不安全，然后在那个张三李四家的什么王二麻家的狗跑出来， 对对对， 就比较不好了， 是的， 对对对对， 嗯，一般到了晚上就安排在院内或者住宿区一起活动就可以了，是吧？ 其实这也是一种特色，就享受 当地的宁静。 是的，是的， 对， 你想小时候都那样。 是啊，就是以前大家都在说说啊，我那个去一个地方住，只是我歇脚和休息的地方。 嗯， 然后呢，我可能一天有24小时嘛，我有12个小时都恨不得在外边。 嗯， 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说享受这个住的地方，尤其是有了民宿这种形式之后，可能他更愿意在这个小院里面 待一待，感受感受， 感受一下，放松一下。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特别是有了娃之后 啊， 是 照顾娃的感受，对吧？小孩子的感受，你想想啊。 娃说：“爸爸，我想出去。” 啊，那那去要去呗。 对，爸爸，我想上河边 啊 看一看。 哦， 我想去抓鱼。 我要这要惊醒。哎，我给你来个假的。 对，突然间想起来，说到河边哈，因为像这个六渡河村， 嗯， 它肯定是靠着河嘛， 嗯， 有吗？ 那有没有这个靠河的一些民宿可以住？ 靠河的民宿，实际， 哦， 目前还没有， 是吗？ 对，但是它小溪流都可以去玩， 是的， 哦， 孩子可以去感 受，都是有水的。 对，很多民宿都是。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精品酒店新开的，叫卡斯谷，好像就是我印象，对，应该应该是今年新开的。 嗯， 那个地方呢就是圈，它是叫精品酒店， 嗯， 乡村度假精品酒店， 可以， 它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一个区域是让孩子玩的。 嗯， 它会把水啊，一些小水潭啊，或者 是 一些玩的东西它引进来 啊， 让孩子也不枯燥。 不错， 对，周末遛娃的好去处， 是家庭嘛，家庭有 的， 孩子玩好了，大人就不那么累， 对 吧？ 你把娃带去，把娃放到那儿，你就可以解脱了。 对对 对, 对， 你可以干你们喜欢的事儿哈。怀柔离咱们挺近的，60公里左右，京城13号一会儿出，随便逛，非常方便。 对， 而且11到10月7号天气应该很不错。 嗯， 大家可以感受青山绿水。啊， 是的，这是怀柔的部分哈。 刚唱那个密云的歌，唱密云呗， 密 云歌， 密云呢？ 对不对？密云其实离的要比怀柔 远一点， 远了， 嗯，远一点， 对吧？ 怀柔呢？ 水库啊， 对，密云水库边上。怀柔其实，逐步引进民宿的目的， 嗯， 一是， 嗯， 让大家就是感受这种乡村的不一样。 嗯， 第二一个就是能让大家留在住一晚上，其实很关键， 哦， 因为怀柔很近，大家一溜就回来了。 对 对 对对对。 但是到了密云， 嗯， 或者延庆 啊， 嗯，这两个地方都比较远，嗯，大家一定会都会不会说我当天返回， 多待几天。 对， 太累， 啊，就得住一晚了。 住， 再加一堵车，在那儿住一晚上。 对 对， 是吧？ 第二天 这是有可能的 啊，嗯，一晚两晚都行啊，看这时间安排哈。 是的。 密云今天咱们主说哪方面的感受？ 就是密云呢有一个金婆乐村。 金婆乐村。 金婆乐村 啊， 它其实是在西峰乡镇， 嗯， 就是其实离咱们那个密云的那个吃鱼一条街不算太远。 啊，密云也有吃鱼一条街。 对啊，就是密云到每年都有一个开鱼节。 哦，开鱼节。你那有 垮炖鱼非常 有，我那也有，对 对 对， 垮炖鱼哦， 头鱼选一个特别大， 嗯，哦， 啊，这个就是， 嗯，最惨的， 对， 对，那头鱼谁让你长得大的？拿过来吃了， 最惨的。 其实东浦后来那次我问了一下，不是最大的， 哦， 是开鱼的那个人看对眼了，说他就是这个头鱼，就给 多惨， 那头鱼 很主观， 瑟瑟发抖， 特别主观， 对，很主观，对， 全人光眼神， 谁啊，遇到这的鱼， 对啊，你就是要吃我的人。 这个头鱼一般都是当做宴席给大家吃的，对吧？ 对。 哦，头鱼，密云的这个金婆子村大概有什么样的风格去感受的话？ 咱们刚才你们说到那个秋收节 啊， 他们9月20几号左右，他们刚 秋收节， 秋收节， 哦， 啊，然后所以说他这边的特色呢，这个村的特色是贡米包饭，就是小米饭。 哦， 啊，小米饭对胃很好的，小米饭。 对，其实小米饭很香。 据说他这个在清代的时候， 嗯， 是给慈禧太后烧 贡米嘛？ 贡米 。贡米包饭， 嗯，小米粥， 对 对， 小米粥的颜色呀，有些时候会有不同的颜色呈现， 熬制金黄， 对，有些小米粥颜就质地不好啊， 啊， 偏灰偏白， 嗯嗯， 啊，有的真的是小米粥是发金灿灿的黄， 对呀， 啊，很漂亮， 嗯，是的， 啊， 就是那个小米粥什么时候能熬到又匀，然后但是又不粘，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是的， 嗯， 就是我反正喝粥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搁糖，有人不喜欢搁糖， 嗯， 我是属于搁糖的，搁一点糖的小米粥，哎呀妈，好好几碗， 嗯， 特别好吃。小米粥一般配搭什么样的主食或者 咸菜、 馒头、咸菜？ 咸菜是肯定是必备， 是吧？ 对， 各种 小咸菜、 爽口小菜， 哎呀， 啊，然后一些当地的一些村子做的饼啊、葱啊。 嗯， 就真的是那种农村的气息了，乡村气息， 农家饭是吧？ 农家饭， 自己种的小葱， 嗯， 什么辣椒、香菜， 嗯， 往那儿一放，整点酱， 嗯， 哎呀，简直太爽了， 是吧？ 嗯， 吹着小风， 嗯， 十月份的北京郊区很舒服， 嗯， 除了可以吃到刚才说的小菜儿， 嗯， 粥，一定还有很多硬的东西，密云， 对， 对不对？ 硬的， 整点密云给他们听听。 鱼， 鱼是肯定的， 对，鱼是肯定的，这是重头、那个、 重头戏，垮炖、 它那个鱼的 大锅炖 种类是什么？那个鱼的种类？ 这个就我没有研究过、但是很多种， 密云鱼， 对。那 水库鱼， 水库鱼， 对、水库里面你想要什么鱼都有， 是吧？ 然后除了鱼呢，就是自己养的家禽家畜， 鸡、 鸡 肉啊 什么的 都 有， 都有的，对， 是吧？ 对， 所以到了这个。这两个村子啊、介绍都是不同的特色的美食。 金婆罗村、 对，根据自己的地势、根据自己的这个就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他都有自己的特色、特色的这种厨艺，和特色的这种美食。比如说，上面那个是栗子宴， 栗子宴， 这边是 怀柔。 小米那个贡米包饭， 贡米 包 饭， 小米饭。 对。那金婆罗村它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村子嘛，刚才说是美食的部分，那它除了美食，它有一些什么玩的吗？ 对， 就也是类似的这种民宿，还是说它有一些其他的景色？ 这个村子离云水库不太远所以说可以去云水库转一转，周围转一转。当然现在已经不能进去了，这已经保护的生态保护区，也不能钓鱼了。 对， 因为这是咱们的饮用水的一个水源。 其实，在密云水库，你周边在马路上随便停个车，你转一转都挺好的，很美。 对，尤其夕阳西下的时候。 是 密云水库现在玩的话只能看了，里边不能进去， 不能进， 就因为那个水饮用水。OK。 对对对，然后船什么的全都不允许了。所以说这个村子。不只是有秋收节，秋收节它还有它那个四月份可以看花 四月份 对，五月份可以采摘樱桃对，所以说玩的地方还很多。如果冬天去，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 冬天 挨着云峰山滑雪场 冬天也是一个好汽车。 密云滑雪场对，四五月还可以采摘。怀柔除了可以采摘栗子，其实各个月份也可以有采摘的东西， 也有樱桃，也有那个苹果、 草莓。 九月份马上就有苹果、 是 草莓。 对对对对，是的。 对 对，这就是 那个牛那个叫什么 牛奶？ 对，不是牛奶什么奶牛奶草莓。 然后牛奶草莓就各种 草莓，牛奶草莓， 不同的品类。 哎呦我的天哪！ 是的，是的。咱问问哈，因为替老百姓问，有很多那个上了年纪的老年的朋友哈，那比如说像他们比较关心路上的感觉、住宿的体验，最重要其实老年就是关注消费的这样一个大概的比较。对，咱说怀柔、密云、延庆这仨地方比，哪个地方相对亲切一点？价格你觉得？以你的经验， 都有不同的档位。 档位都有。 如果要是说精品民宿、精品酒店的话，可能价格稍微贵一些然后就是体验稍微更好一些。 吃饭的消费，你觉得哪里更亲切一点？ 吃饭的这种。基本上都在人均 五十左右， 五六十块钱， 差不多 五六十块钱，其实还可以， 大家可以接受，大家不用想的那么贵，没有天价饭、天价菜，大家不用那么顾虑啊，没有。 而且其实这个民宿，我发现就除了那种你要想住星级的， 也有， 就是可以住这种， 也有农家院， 对，也有农家院，你就找就完了， 找就完了。 对我们家邻居天天呢，就是也是五十来岁嘛，退休了，对，孙子也有人， 同龄人呀， 对呀，同龄人也给你啊，然后一直 都有孙子了， 对呀，还你别伤心，坨坨 啊，我还有机会 啊，你还有机会。对啊，你可以有机会有儿子。对， 哎呀，人这样 是。然后他就是经常老两口去山里面待两天，说哎呀特别好。 对对对， 找一个小院也是200多块钱，二三百块钱 安度晚年，安度晚年很舒服哈。密云呢也离咱们稍微远一点啊。延庆呢，咱俩都没去过，咱们重点说说延庆。 对，延庆还真的。 对，延庆这块主说哪个部分呢？今天 延庆呢，今天讲一个就是石峡村。 石峡村，石头的石，峡谷的峡。 对， 石峡村。 它这个村子的得名是哪来的呢？是有一个叫石峡关长城。 长城 是一个关口，长城的关口。 那 这个村子肯定是就是原来守长城的那些建的，所以这个就叫石峡村。那么它这个也很有名了啊，居庸关长城、八仙岭长城一脉相承的这么一个关口。也是说是闯王进京的第一个关口。 哇！ 所以说这个很多驴友也去登这个石峡关。 驴友。 这个也是很有历史地位的一个地方嘛， 对 对 对，开发都很好吧，就有一定的线路，大家可以去走这个线路，对吧？ 有， 说到驴友，怀柔、密云也可以有很多驴友去什么徒步啊、骑行啊，都可以的， 是吗？但我总觉得好像怀柔和密云就更柔和一些，好像并不是特别险峻的可以适合徒步的地方吧。 怀柔也有，密云 有 吗？像比如说像长城嘛，围着修， 长城可以 围着修的嘛， 是的，是的， V字长城啊，密云的，然后那个密云的那个司马台长城啊，盘龙口长城啊， 然后怀柔的响水湖长城啊， 是的， 慕田峪长城 都有， 都是明代的啊。 对， 反正我都没去。 对，还有就是很多很有香火很旺的地方，红螺寺，对吧？ 红螺寺 特别好， 红螺寺很好， 是吧？怀柔嘛，对。说到延庆，刚刚说到那个村哈，叫石峡村。石峡村大概的风貌风格的话，跟前面这几个有类似吗？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石峡村呢，它的有一个特色的宴席叫石烹猪脸宴。 太好，猪脸。 石烹猪脸宴。 猪头肉猪脸吗、 啊、天哪，我想到了快手 老铁直播啊，猪头肉啊， 吃猪头 啊，是猪脸宴、 啊、猪脸宴、 啊嗯、这听着好香啊。 什么叫石烹呢？ 就是石头热了 哦， 然后 把锅架上，是吗？ 锅架上，然后它本身也是半熟的、嗯、然后吃起来保温， 好吃， 非常好吃，鲜鲜美。 这猪脸宴大概有什么几道菜？跟我们说说呗，大概多长时间？ 我们一般去吃的话，它有不同的套餐啊，488、588、688、888，就一桌十个人， 哦，十个人 选，它可能有的就贵一点，有猪脸，然后那个便宜一点的是石烹鸡蛋呀，然后大概菜很多了， 老了， 十来道菜了， 石烹的 啊，对，然后主菜就石烹鸡蛋、石烹豆腐啊，然后石烹猪脸啊，柴鸡呀，啊，就这些。 哦，是这样的。 反正到了那边呢，哎，延庆有鱼吗？ 延庆的鱼差一点， 差一点吧， 点 就是猪脸和柴鸡，对吧？ 对，还有他那个，主要是他用石烹的这种技艺来做的， 对， 获很多大奖，那个店。 这个 还是挺不一样的，挺特别的。 猪脸宴是一般什么时候用？中午还是晚上？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都可以、 啊、就也可以单点是吧？ 可以单点 哦、这个不错，我就单点一个石烹猪脸啊、 可以，没问题、 是的是的、那比如说从北京到延庆，从北京到密云，哪个更远一点？ 不堵车的话，咱们说金浦了，咱们延庆稍微远一点， 延庆远点， 稍微远，但是远没有太多。不堵车的话，其实北京到延庆，从康庄出口下去的话，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一个多 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对， 那好近啊， 对 对。 延庆还有像什么百里画廊啊这些，秋天秋冬可能也都 百里画廊就远一点了， 远一点， 对，相对远一点，至少远个40分钟。 是吗？ 对，它在山里面， 一下远了40分钟。 哎呀， 是是是，反正国庆期间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可以找一个错峰出行的时机、去这些地方。我觉得四号应该没有多少人了，路上那么都已经去了，对吧？也许都回来一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打个时间差，而且四号几点走也是有讲头的。有时候呢，比如说你六点走，在大家都六点走又堵了，哎，你12点走就好一点。 是的，你就是赶在什么9、10点钟啊？ 是的，是的。 其实大家。我觉得啊，未必十一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拥堵。 想想吧，反正高速是免费的，高速免费，大家就会扎堆。 如果要是说不是很远的话，自驾的，我建议大家十一下午再走也不着急。 哦，下午。 反正你在这住，除非你这个目的地很远，一站， 对 吧？ 对 对 对。 你 或者说你想当天往返， 当天往返你早走一点，但是一般十一很少有当天往返的。 对对对，因为它有时间轴长。 对，而且很多人都出国了。 也是 出去玩的，或者是坐高铁，像你们报的那个数据，高铁人也多，飞机人也多了， 对对对，少了很多人， 少了很多人， 有可能对那边还稍微少了一点。 对，如果京郊出去的，如果你定的晚上在这住的话，你就不用那么一早就走， 不要着急， 人很休闲，不要很赶， 睡到自然醒，然后开着车出去玩去呗， 就开车出去玩，吃完中午饭开车出去玩，到那边，然后一般都 入住， 对，完入住。享受一下这种晚上的围炉夜话， 对对对， 然后一家几口是吧，一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很舒服。第二天呢是不着急，中午退房，下午在周围再转转再回来都可以。 对，这都可以，非常闲适。 对 对对，反正京郊的天气也很好，比北京市区要更舒服，空气也好。 对， 而且到那边真的是返璞归真，你再怎么着也是京郊地区，老百姓啊，人民更朴实一点啊，因为它就是那样一个生存环境，生活的场景，对吧？ 没错。 那个提醒这些带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因为我有娃了，都快7岁了，就是因为上小学之后呢，孩子假期就显得特别珍贵了，因为上小学之后就不能随便请假了，不像上幼儿园啊、学前班那种随便可以请个假，带着出去玩了。所以呢7、8月份呢很热的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寒假正好有一个寒假和暑假之间的10月黄金周，那肯定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定会有很多孩子。当然那些没有小孩的家长呢，就是那不是没有孩子那些同龄人，比如说我34岁，那有一3岁没有小孩呢，就会难免会觉得孩子有点吵啊什么的，大家互相体谅，对不对？我觉得和谐最重要，对吧？ 对，互相体谅， 对对对， 就是家长肯定你要带孩子出行，尤其出远门， 对呀对呀， 坐飞机这种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给孩子带好玩具啊，或者说是 让他转移注意点，对，别闹， 怎么样让他要懂事点的孩子，你说他就知道了啊。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尤其小孩他不知道的时候， 受家长的影响。 对，我作为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真的很吵， 是 你是没有办法的。 是的，有熊孩子吗？ 对，真的是有熊孩子。那熊家长请你们管一管。对， 是嗯。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在北京打拼，也许老家就是延庆的、嗯、怀柔的、密云的、嗯、听听这首歌回到家吃个围炉夜话，跟街坊一见，哎呦回来了啊，你 是哎呀，这不是隔壁的小三子吗？ 这大胖小子都有孩子了啊！ 啊，你是多少年没回来了？ 是吧？确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一天一天的更迭当中老去了，慢慢人就会变得朴实无华，变得、嗯、不随波逐流啊， 返璞归真。 对，返璞归真。 经历过复杂，最后还是会回归纯真， 简简单单的哈。 对。 不管去哪儿都有一个好心情是最重要的。 是的， 好心情的怎么得来？好身体，没好身体哪有好心情、嗯、对不对？这很重要哈、这个、 好好睡一觉， 好好睡一觉、嗯、是吧、嗯、我觉得这些干旅行的朋友、领证的朋友也非常累、嗯、一年四季 对、啊、 到这时候就更辛苦了。十月一号啊，五月一号这时候假期的 时候，嘉瑞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好久没有睡一个好觉了？ 有没有、啊、 有这样的感觉？ 反正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基本上是六点左右就起了， 就 是的， 有时候经常是 生物钟都已经 五点多就起了。 哦， 那每天几点睡呢？ 嗯， 睡大概也得十一二点了。 你看就每天就五个小时的睡眠。 对啊，五六个小时。 十月一号如果不带朋友出去玩，有一个两天自由时间、嗯、睡， 对， 休息，让自己充电、嗯、对吧？ 真的 这很重要。 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睡一天，很重要，很重要啊。 谢谢今天嘉瑞关于那个密云、怀柔和延庆的推荐、嗯、哈， 对， 都是非常亲切的地方，离咱们不远。 是的，推荐了三个不一样的村。 是的，石峡、金婆乐和六渡、 嗯、 对不对？ 对， 希望各位有这样一个这个路线之后呢，可以在十月一号到七号择日出行。 是的， 谢谢嘉瑞， 谢谢嘉瑞， 谢谢大家，谢谢道道、哎、谢谢准段。 不要客气，哎、就整这么客气，一会儿吃饭去。 谢谢啊， 然后谢谢 大家呀。 大虾、大虾、大鱼、大肉、嗯、啊，大鹅，我们明天再见喽，拜 拜！ 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什么时候我们老去了，你却依然还年轻？月亮，月亮，我问你，明天我将在哪里？什么时候？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斑嘴鸭，雄鸭的头大多是棕褐色的，头的侧面从嘴巴到耳朵有一条棕褐色的纹路，眉纹淡黄白色，下巴到脖子是淡白色的，并且呢点缀有暗褐色的斑点。我们的上背是灰褐色，还有棕白色点缀，而下背是褐色的，腰、尾巴上的羽毛都是黑褐色的，嘴巴附近有比较复杂斑驳的颜色，这也是我们名字的由来了。 我们斑嘴鸭当中的雌鸟体色也似雄鸟，但上体后部较淡，下体自胸以下均淡白色，夹杂有暗褐色斑，嘴端黄斑不明显，虹膜黑褐色，外围橙黄色，嘴是蓝黑色，有橙黄色斑，嘴甲尖端微具黑色，这也是我们名称的由来。 我们除了繁殖期之外，经常成群的活动，也会和其他鸭类混群。我们善于游泳，也善于行走，但是很少潜水。活动的时候呢，经常是成对儿的，或者是分散成小群游在水面上。休息的时候大多集中在岸边的沙滩或者是水中的小岛上，有的时候还会把头反转在背上，把嘴插在翅膀下面漂浮在水面休息。 清晨和黄昏，我们会成群地飞往附近的农田、沟渠、水塘和沼泽地上寻找食物。我们的叫声洪亮而清脆，很远就可以听见。我们是候鸟，最近正是我们迁徙启程的时候。 我们每年三月初至三月中旬开始从中国南方的越冬地向北迁，三月末达到华北东北部，三月末到四月初达到东北东部和北部，部分就留在当地繁殖，部分会继续北迁。迁徙高峰在四月初至四月中旬，秋季九月末十月初开始南迁，十月中下旬大批到达东北地区，十一月初至十一月末大批到达华北地区，部分留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越冬，部分会继续南迁。 我们主要吃的是植物性的食物，常见的是水生植物的叶子、嫩芽、茎、根，还有松藻啊、腐藻等水生藻类、草籽儿和谷物的种子，也会吃昆虫、软体动物等动物性食物。我们的繁殖期在五到七月，在湖边、河流等水域岸边的草丛中或者是芦苇丛中筑巢，也会把巢筑在海岸岩石间或者是水边的竹丛中，在山区森林、河流岸边的岩壁缝隙中也会见到我们的巢。我们的巢主要是由草茎和草叶构成的，产卵之后呢，青鸟从自己的身上拔下绒毛垫在巢的四周，所以巢的结构非常精致。 我们是中国家鸭祖先之一，野生种群极为丰富，也是中国传统狩猎鸟类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猎取量。由于过度猎取加之生存环境条件恶化，使这种群数量日趋减少。还好越来越多的人类认识到我们需要被保护，大兴区近年来建设的很多郊野公园就让我们非常喜欢。望星湖公园中央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沿湖走一圈大概40分钟左右，是给水鸟栖息的好地方。公园建设巧妙地将绿化隔离地区原有的果树林和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结合起来，突出了自然景观和生态功能。郁郁葱葱的乔灌木错落有致，广阔的湿地水面碧波荡漾，彰显出公园以野为魂、以林为体的主题，别有一番风味。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大兴区的故事还有很多，下回我们接着说。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这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